第27集。红豆起身告别，约好明天一起去天行山，从阳台之上一跃而下。第一次见的时候我觉得很酷，可现在我觉得很心酸。她应该是很爱很爱自己的丈夫，也很爱很爱飞行，所以才会每次都从这里飞下去，而不是采取上来的瞬移法术。她爱自己的丈夫，就像爱自己的本能一样。我一转头，看见罪魁祸首正一整只猫缩在那里，一言不发，明显是一副心虚的样子，气又消了不少。但很快我就发现了不对劲，妈的，他的那里怎么变得这么小？虽然比一般的猫还是要大上一些，但至少说是猫，有人信了。老公，你怎么了？我跪在地上问他，他好像有些不舒服，随随便便倒在了那个吊椅下，心不在焉地甩着尾巴。他叫了一声，丝毫不揉捏造作，一听就是正经猫叫。我心头一震，妈的，不会吧，他真的变成猫了啊？我听不懂，老公，你说话我听不懂。他喵喵叫着把爪子放在我的额头上，轻轻拍了拍。他能听懂我说的话，那就应该没事。又想到刚才他说的以后不能那个了，我想是查阅老黄历消耗了他太多的灵气，让他不能变成人，也不能说话，需要缓一缓才能好。我松了口气啊，又心疼又好笑的把他抱在了怀里，揉着他的肚皮。变小了也有变小了的好处，就比如我现在就能抱得动他了，我终于享受到了抱着猫满屋子走还可以举高高的待遇。他呼噜呼噜着，忽然勾住我的手往下摸。我看着那只支棱出来的粉嫩的尖尖的小雀雀，恍然发现我刚才的祈祷又生效了，猫猫的雀雀变小了。我简直怀疑巫贤蝉是不是在我睡着的时候给我的嘴开了光。好吧，我在心里愧疚地想，让猫猫变得正常，求求了。他又恢复了在他地盘时候的状态，时不时的就要舔舔我，路过我的时候就要亲亲，抱着撸的时候也要时不时的亲亲我，黏人极了。终于在要睡觉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晚安，那声音不像是他的，倒像是五六岁的小孩子，软软糯糯的，还带着一点奶声奶气。我的心都要化了，抱着他一顿猛亲，这才心满意足的睡去。第二天我们赶早上的航班去天行山，我仗着别人看不见他，抱着他上了飞机，坐在不起眼的角落里，一边撸猫一边看着外面的景色。中途的时候找空姐给他要了一杯水，倒在手上喂着他喝。他表现的就像是一只真正的猫，一声不吭，警惕地看着窗外。下了飞机，我们搭上前往天行山的大客车，车上人满为患。红豆穿着一身红色吊带裙，露着精致的锁骨，被边上的老大娘训了一顿，硬是给披了一件羽绒服。 你这姑娘不懂事儿，这老了都是病，到时候上哪儿哭去啊？赶紧穿上，外面贼冷了。 红豆吐了吐舌头，把衣服穿上。这个车啊，只能送我们到1000米的山脚。我们下了车，买了帐篷和厚衣服，还买了两个保温壶，号称超强保温。你今天倒出去95度的开水，第二天倒出来的还是95度，童叟无欺。我琢磨着，谁能喝95度的开水啊？疯球了吗？然后我付了钱，买了两个灌满了热水的保温壶。我怕到了山顶会冷，现在的巫贤蝉只是一只可怜的小猫咪，冻坏了怎么办？我抱着它，背着行李，跟红豆肩并肩地往山上走。它从我的羽绒服里钻出一个小脑袋来，舔了舔我的下巴。 老婆辛苦了，这些东西很沉吧？ 不沉，你冷吗？ 不冷，爱老婆，而且还可以隔着衣服玩老婆的胸肌，嘿嘿嘿，雪山的露出点 AVI。 我面无表情地把他的头按了回去，妈的，立刻把猫猫的那里给我变没，让他成天想这些有的没的，垃圾。红豆在一旁专心爬山，跟着人群沉默地走了几个小时，终于到了5000米的地方。再往上走就没什么人去了，因为太高了，又高又陡。理论上来讲，一般的游客是不让再上去的，但我们必须要去。他使了个障眼法，我们就钻过屏障，接着往上爬了。 你知道吗？吴贤禅脑子不太正常。 我知道一部分，他在有的时候确实是挺傻的。红豆喘了一大口气，呼吸有些不畅。此时的我们正站在5500米的海拔之上，氧气稀薄。 很多年前，她悲痛欲绝，一口吞了我老公。我没有了我老公又飞不快，被他按着拔光身上的毛。我说的扯平了，是指拔毛。 你老公呢？是什么呀？我也大口喘气，小声地说话，怕引起雪崩。他微微地笑了起来，站在那里回忆道： 我们是一对比翼鸟，我是红豆，他是相思子，原身都是植物，但因为向往自由，向往天空，所以化成了一对比翼鸟。我们各自只有一只翅膀，飞的时候需要互相扶持着才行。我们热爱飞行，也从未想过会分开。 对不起，我知道是吴贤禅一时冲动导致人家分开这么久。 没什么，你们不是正在还债吗？而且我老公虽然有毒，但毒不致死。吴贤禅的傻猫吞了他，融了他的内丹也没死成，反而变成现在这样。他如果不吸食你的煞气的话，就没有办法变成人。他躲在他墓穴里这些年都是用猫的形态，他一直在等你。 我恍然大悟，我说怎么那时候跟现在他都一直舔我呢？吴贤禅大傻子的声音冷冷地从我的衣服里传了出来。 闭嘴，别说了。 红豆耸了耸肩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眼睛里带着点同情。我明白，他是在担心我不过是吴贤禅变成人的契机和踏板。只有我知道，吴贤禅是爱我的，他可以图我什么？我正愁着没什么能给他呢。再说了，爱情藏在细节里，刚遇到的时候他时不时的就要舔舔我，但从来不多舔，包括现在也是，因为他知道猫舌头上有倒刺，对人类并不是很友好。他向我求欢，我一直拒绝，他也没有强硬的要求一些什么。想一想，要是他真的强迫我，我有什么反抗的余地呢？他一定很爱很爱我，他的眼睛骗不了人。至于他为什么悲痛欲绝，吞毒自尽，自闭在墓穴里几百年，这不是我该关心的。我只需要知道他需要我，这就够了。我想这世间没有什么纯粹的爱情，一见钟情无非见色起意，平平淡淡须得生活富足，人生在世总要图点什么。而我图他对我的好，图他给我拥抱，图他给我的爱。他又把脑袋伸出来舔舔我的下巴，带着一点讨好的意味，他小声地说道： 爱老婆。 爱老公。我也小声地回应道。我们又往上走了1000米，终于不得不开始攀爬。我从背包里掏出了登山神蜡，艰难地跟红豆往上征服着这座巍峨的雪山。等到我的双手磨得通红，双臂止不住地打颤，我们终于到了山顶。山顶上有一小块平地，上面长着一株孱弱的植物，它在风雪之中努力生长着，不肯低头。 上面结满了红色的小豆子。或许是听到我们爬了上来，他有所感应地转了过来。红豆却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，我看了他一眼，他正在努力捂着嘴不肯哭出声来。接着他脱下了厚重的羽绒服，赤着脚，穿着红色吊带纱裙，轻盈地走向了这株植物。他的泪水打在地上，开出了一朵朵不可思议的小花来。最终他变成了一只残缺的鸟，一蹦一蹦地到了那株植物的身边。他轻轻地，慢慢地靠在了他的身上，帮这朵小花挡住了从那边刮过来的夹杂着雪花的狂风。